歡迎收睇午夜廣場自由有偈傾，我係主持楊俊賢。上個禮拜咧，啱啱同大家討論過教育哲學，個重點咧就在於究竟咧呢個香港教育制度有啲咩問題，同埋教育緊有啲咩目的，有咩意義。而今個禮拜翻嚟咧，我哋想再一步咧，討論一個更加重要嘅課題，就係究竟喺教育裏邊點先算係一個老師，點先算一個學生，而老師同學生又應該有啲咩關係呢？咁咧先介紹下今集嘅人腳先，咁包括咗我哋嘅萬能主持 Roger 啦。系啦，亦都有阿軒啦，有金仔，同埋有康婷。系啦，咁我哋今集咧，成個討論裏面咧，我哋發現咗一套漫畫咧，其實係好配合我哋今集要討論嘅呢個大嘅題目，可以攞嚟做好多例子啊，或者討論嘅個軸心嘅。咁不如 Roger 先介紹一套漫畫係咩漫畫先？ 我先介紹另一個嘉賓先啦，呢個就係殺老師。咁我係即係我其實呢集係我強烈要求想講下嘅，就係因為我好中意呢一套漫畫叫《暗殺教室》啦。咁我大概講下嗰個基本嘅嗰個故事就係、是。有一日突然間有個咁嘅人，呢個係其實一隻好奇怪嘅生物，佢好犀利嘅咁樣啊，咩都識咁樣啦。咁啊去到一間學校嗰度教書，咁嗰間學校佢特別教一班嘅，嗰班人全部都係嗰間嗱，佢喺間學校嗰間學校就全部都係出名訓練啲精英嘅學生。咁但係其中有一班同學就墊底嘅，佢就會擺上另外一個校園咁啦。咁佢咧就特別去教嗰度，咁後來發現佢一隻好奇怪嘅外星生物，佢就聲稱要毀滅地球咁樣啦，咁啊話我唔毀滅你住都得嘅，要俾我教班學生，咁好得意。嗰個故仔我哋唔詳細講，咁但係咧喺裏邊咧就講好多佢作為一個老師同嗰一班被視為奴隸產嘅學生之間嘅嗰種關係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咁啊，我就覺得呢套漫畫係非常之好睇，因為佢裏面講咗好多關於教育嘅問題啦，即係包括點樣教。頭先我哋講嗰啲，即係一陣我哋落嚟會討論嘅問題，其實好多都係我喺本書裏面見到佢有一啲睇法，咁我覺得好值得討論一下嘅。咁啊，特別我先 highlight 一樣嘢，即係我一陣未必會講就係、是，即係佢揾一個呢個殺老師咧，後來被知道咗一個事實，就係、是、佢原本係一個殺手嚟嘅，而且係一個好出色嘅殺手，係即係佢咩都識咧，而且佢識曬所有用毒啊咩知識好緊要。咁啊，佢嚟教書咁好得意咧。我哋睇呢個故仔會覺得，因為殺手咧個功能啊，或者佢作為一個職業又好啊，一個身份，佢嘅要做嘅嘢就係去毀滅生命，殺死啲人啊嘛，係咪？咁呢個係摧毀性嘅。咁但係喺呢個漫畫裏邊咧，佢就去咗做呢個老師。老師我哋一般。即係好簡單嘅理解先啦，就係、是、去培育生命啊！ 因為香港好多都係摧毀性 啊，當然係啦。所以喺呢度有另一種閱讀嘅方式。咁但係喺度漫畫裏面，佢揾個殺手嚟做一個老師，咁好已經有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張力喺度啦。但係我又會覺得好合理嘅，因為一個殺手要點呢？其實殺手你係需要有嗱，你做會計，要做會計師。咁你就要有會計嘅知識咧，最主要係咪？你可能唔知你做醫生，你有醫學嘅知識啦。但做殺手，你有咩知識呢？就係、是、殺人嘅知識係咪？但咩叫殺人嘅知識？點樣叫殺人嘅能力呢？即係你究竟要識啲乜嘢呢？咁其實喺個漫畫裏面，佢話俾你知，一個殺手係要識天文地理啦，你要計算好多氣候啊嘅嘢啦，你要識語言啦，因為你談吐之物，你待人之物啦，談吐啊，同啲咩人傾偈啊，你要令到人哋信任你啊，然後你先至可以即係唔同國家去 等 等，係啊，偽裝 職業啊， 你要用毒嘅話要識化學啦等等，即係所有嘅知識都要識。咁作為一個老師咧，又係好似要。識好多嘢咁，不過可能而家一陣我哋都會討論呢樣嘢。究竟老師係咪需要識咁多？反而一個殺手可能仲需要識多啲嘢。所以我覺得呢度好得意嘅，佢好巧妙咁結合咗呢兩個身份，但係又中間探討咗一啲即係生命嘅問題啦。當然有，亦都有教育嘅問題啦，唔同嘅教育理念制度之間嘅衝突啦。所以我就揀咗呢套漫畫嚟，即係作為一個或者引子啦，去討論我哋呢個大啲嘅問題，就係、是、關於老師究竟要係啲乜嘢。 因為第一個 topic 我哋想討論就係究竟咩先為之老師，即係呢個一般平時我哋咧上堂好似好明顯啦，翻學由幼稚園或者小一開始，你見到動畫出面講嘢一個就老師，除咗下面聽佢講嘢一個咧就係同學就是、學生。咁但係事實上咩為之老師咧，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即係我先拋個問題出嚟就係、是。老師究竟係咪只一個職業呢？嗱，而家好明顯，一般嘅諗法就係老師係一個職業啦，係咪先？ 打份工， 有糧出有仲要係一份職業，即係唔係職業好難有糧出啦？我哋係啦，咁我哋係會有翻工有放工嘅，放咗工之後咁啊，某意義嚟講就唔再老師。咁我會出糧嘅，依家一個職業嚟嘅，同我其他職業係類似嘅，收銀咁樣，所以我咪放工咯，係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如果咁睇嘅時候，又好似老師平常你唔只係咁簡單喎。譬如舉個例。放咗學之後，你會期望佢有多啲嘢嘅喎。譬如你會期望老師放咗學之後咧，唔好食煙嘅喎。但你唔會期望一個收銀員唔好食煙啊，係嘛？即係或者賭馬或者咩咁樣。即係其實 可能未必好好嘅一啲嘢，但係我哋會期望老師一課之後都唔做，就點解？ 我唔會， 即係我唔係你唔會，你可能有啲奇怪啦。但係我諗一般家長都會有呢個期望嘅，就係、是、我哋會覺得老師係冇得放工嘅，喺一個 sense 底下就係、是、你譬如你係一個學生啦，你行街嘅時候遇到老師嘅時候，你唔係遇到一個同事啊或者咁樣嘅身份，你覺得佢仲係有某種權力去睇住你， 係 啊， 即係遇到個手銀，你唔會同佢打招呼，喂，你咪今朝百佳嗰、那個， 你會覺得佢放咗工啊？其他人係， 但係咧，再同佢俾錢買嘢， 係啦，你遇到老師，你唔會覺得呢個老師放咗工啦，你咁樣我又放咗學啦，你唔會咁嘅喎，你依然對佢有一個感覺就係佢一個老師，我見到我就有啲。驚啦！ 離開咗學校，個天生關係仲係存在喺度， 似乎係咁樣咯，係咯。而其他職業至少冇咁強咯， 係或者我對於如果老師有一啲功能要發揮，好似唔係淨係停留喺佢喺學校嘅工作時段，所謂即係一個收銀員，你唔會啦。你去某間超級市場咁樣，你去買嘢，跟住你知道佢放咗工，你唔會話誒幫我翻去攞啲貨嚟啊咁樣就唔會。但係老師可能啲人都會有啲咁嘅諗，你唔可或者調翻轉嚟講啦。如果你有啲咩同個老師講，個老師同你講， 我 即係跟住我放工啦，我唔理嘅喎咁樣，咁未必又唔得嘅。但係我哋覺得有啲怪怪地啊， 所以變好似家長咁咯，即係你唔會個阿媽同嗰個放工啊，你唔好玩 媽媽。 但不過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啊，如果係咁講嘅話，咁、那個老師放工，咁我哋 expect 我哋遇到嗰個老師應該係要點嘅樣嘅？其實係即係會唔會話，佢？係啊，真係唔講粗口、唔食煙咁樣，呢啲係表面嘢。但係最後面嗰、那個，我哋要求佢老師作為老師嗰、那個特質係啲咩先？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 唔係，如果你問咩係特質咧，即係我估起碼啲家長 expect 咧，你上堂嘅時候做老師冇啲特質咧，佢希望佢離開咗學校之後咧都有嗰啲嘢。咁嗰啲係咩可以再傾我估？但頭先嗰個核心嘅問題似乎係呢、這個，就係、是、究竟我哋而家兩似乎兩套唔同嘅關於老師嘅理解。有一套咧就係佢只係一個職業嚟嘅，就係我係抖一份糧，我有某一個固定嘅上班落班時間、辦公時間，我係完成咗我做呢份工之後咧，我要有嘅個任務。咁我做完啦 ，OK， 我改咗簿，我做咗 OK 啦咁樣。另一個就唔係，似乎係一個唔只係職業咁簡單嘅，即係未必去到家長咁誇啦，但似乎係多啲嘅一個身份嚟。咁嗰個身份，咁要問啦、就是，就係即係嗰個身份係點樣嚟？即係有啲咩原則？如果係職業就好簡單理解啊，因為即係同喺呢個成個一般資本主義嘅社會裏邊運作邏輯一樣。就是我收份糧，我停咗某個工作，我咪做咯。咁於是我又有嗰啲工作嘅責任，咁樣 OK。但係另外一個身份嘅話，如果你覺得有嘅話，咁佢點樣嚟嘅？即係咩原因使得我哋認同係可以咁樣睇老師？就係老師其實多於一份職業，佢有多啲責任咧。即係其實點樣嚟嘅咧？嗰個有咩原因使得我哋可以咁諗咧？ 其實咧，我對於老師嘅睇法仲有多一種嘅，係頭先即係你有一種講法，就係老師咧，我哋好似有兩種睇法，一係佢只係一份職業。另外咧就係佢多於一份職業啦，但我覺得仲有一個對老師睇法就係佢唔係一個職業，佢更加可能係只係一個有教到你嘅教到你嘢嘅一個人啦。 就好似嗰啲歌唱比賽啲啊，即係乜人有乜人都叫老師啊嘛，劉老師，劉老師， 即係覺得我哋特別華人社會咧用老師咧好似好感覺係一種特別嘅關係咁樣啦，但係即係例如。頭先我哋講殺老師啦，咁樣喺日文入面sensei 只係代表一個會教人嘢嘅一個身份啦，即係佢唔係一種特別嘅職業嚟嘅，可能只係一個普通嘅人，但係佢喺某個場合佢係要教人嘢嘅，就會稱呼嗰人做sensei咁樣。 但係呢個似乎唔同，因為如果我頭先嘅角度咧，就係老師嘅身份使得佢咧放咗工之後都好啦，佢有個仍然有個責任咧。要做埋一個 role model 嘅榜樣，或者做一啲教學嘅責任嘅，某意思上嚟講。但如果頭先阿軒你呢個講法就變咗，佢唔係個責任嘅，不過佢有能力教嘢，都係叫老師。咁當然呢個係第二個對老師嘅理解嚟嘅，係啦。咁但係似乎我哋如果我哋頭先個問題，我 call 下嘅問題係問、如果放咗工之後佢做個責任，唔緊要佢個能力教，佢做個責任教嘅話，我哋有冇啲乜嘢嘅原因或者理據可以俾我出嚟？點解佢會？是有呢個責任咧， 就是我哋而家嘅老師嘅意思就是在制度入面收緊糧嗰班人啦。 依、這個嘅問題就是因為有一個舊啲理解就可以係咧，佢哋冇辦法啦，即係佢有份要嘥咁多時間教你咧，佢有份糧俾佢嘅。但其實佢做老師咧就唔係為一份糧嘅，應該係一個教育一個大啲嘅事業嚟嘅。咁啱你喺依個社會裏面扮演咗角色之後咧，我哋可以出份糧俾你。但你作為呢個角色，你係一個大好多嘅責任，因為你扮演咗一個社會裏面好重要嘅角色。咁於是你可以話佢唔係因為收份糧先係老師，佢係老師嚟嘅本身，因為佢某啲原因啦， 而最後不過我哋都要揾食架佢，咁就俾份糧佢。即係可以係調轉嚟講咯，今集 即係我覺得呢度咧，老師呢個 concept 似乎有幾種歧義，一種就好似三人行必有我師咁樣，即係求其都係揾個人翻嚟，然後就作為一個學習 都唔求其啦，都唔係大部分一朋友嚟講，大部分都係損友嚟嘅。 咁啊 OK， 咁起碼呢個第一個 意思， 就第一個意思，第二個意思就係起碼即係我要去拜師學藝，好似以前咁樣，即係譬如喂黃飛鴻好勁，我要揾佢學啲嘢先，咁啊然後斟茶遞水跪埋嗰種，咁係一個長期嘅學習對象。咁於是乎，我唔只視佢係一個教我嘢嘅人啊嘛，而且一個崇拜嘅對象。即係其實裡面嗰種神性嘅來源，似乎係佢係我入面嘅一個理想嘅人格嘅投射，一個崇拜嘅對象嚟㗎。呢個第二個意思咯。咁第三種意思似乎就係我哋講。學校入面嗰個 setting 底下嘅老師，因為其實呢個同前兩種有啲唔同嘅。學校嗰種 setting 底下嘅老師咧，大家都似乎係偶然地遇上嘅啫嘛，即係 尤其是喺補習學校嗰啲就更明顯啦。 補習反而我 未有得揀到， 有得揀啊！咁又揀，咁我生得揀老師嘛？但係 翻翻去普通學校先咁。 係咯，普通學校個老師就係偶爾會遇上學生，但學生又偶爾俾個老師教， 即係萬分瓦格嚟 嘅。係，完全係好搞笑。所以呢度要睇下，即係老師係咪單純只係一個職業，定係多於職業？ 如果今集呢個講法會唔會可以咁樣理解咧？就係點解我哋有時會覺得老師唔僅僅係一份職業，係有多啲嘅責任呢？其中可能就係因為我哋成個社會咧，其實唔僅僅需要第三種老師嘅。 嗯， 喺頭先嘅角度啊，仲需要你頭先講嘅第二種老師，就係咧。我哋社會係需要有啲 role model， 有啲榜樣，係要令到社會咧，譬如尤其是新一代後生仔又好啦，或者點，係向某個方向邁進嘅，可能喺道德上、人格上等等。咁於是咧，我哋係首先有呢樣嘢，同一時間先會有個制度 set 出嚟，而最後咧，佢係就咁啱扮咗個 set， 就會有份糧俾佢。咁但係我哋會 expect 佢成個生活咧都會有呢個責任，係因為佢唔僅僅係得一份糧嘅，同一時間都係個社會裏面我哋需要嘅，有教育嘅時候咧就要有嘅一啲榜樣。咁於是佢有一個長期啲嘅責任。我唔知道大家點睇咁嗱，今次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次可以繼續討論呢、這個究竟咩為之老師，咩為之學生？尤其是我哋可以再擴闊啲去講老師同學生究竟呢個有啲咩關係？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哲學有偈傾。歡迎翻嚟，自由有偈傾。咁上一節咧，我哋啱啱講到咧，就係究竟有啲咩原因啊？使得我哋相信咧，老師除咗喺放工之後咧，都仲有多啲責任。佢唔止一份職業咁簡單嘅。咁康庭似乎仲有啲更加大嘅圖像可以畫。 我想補充少少先喺呢度，就係嗰個責任嘅問題咧。如果放工咧，我估先再分啦。即係你如果講緊學校教書嘅老師咧，咁可能佢有唔同嘅功能嘅都，即係譬如佢傳授知識咁樣啦，去教某啲科目，又可能。一個老師仲要包括埋可能要照顧啲學生嘅感受啊等等啦，咁呢個可能都一陣討論嘅時候可以講下，就係話即係如果我哋覺得佢就算放咗工之後，可能都繼續要扮演老師嘅角色，咁可能即係你帶排隊嗰啲就未必使啦。咁但係可能如果佢有功課問你，你需唔需要答佢啊？有冇責任答佢啊？或者你佢有感情問題，你需唔需要即係放工之後答，或者翻緊工嘅時候需唔需要答？ 好多呢都可以討論。翻工都唔答過好多。 同埋會唔會只不過係等於人哋嘅加班咧？ 係啊， 呢一種我哋又覺得唔係噶嘛，即係 係 咯。咁。係喎，我講喎， 係啦，唔好意思。 咁我會點睇咧？我會覺得根本翻工放工呢一個劃分啊，即係將我哋嘅日常生活分成兩塊唔同嘅嘢，即係我呢一個係資本主義嘅產物，而咧根本所有嘅職業咧都唔應該有呢個劃分嘅。不過咧喺某一啲 case 嗰度咧，就係我哋會更加發現呢種劃分嘅問題咁樣。咁其中一個啦，就係老師啦，另一啲可能係政治人物啦，或者警察啦，呢啲啊，我哋覺得佢冇所謂放工嘅，係啦，休班警員。 我成日睇報紙見到，佢係英勇捉賊， 係啊。系咯，我哋都会对佢有啲期望啊嘛，觉得佢休班都好，佢都应该做翻一个警察应该做嘅嘢，唔应该做一个罪犯做嘅嘢噶嘛，系咪？系咯，睇 好多都唔应该嘅，唔系， 但系佢点解要特别提休班警员咧？系咪？即系呢样就似乎系讲紧佢 就算放咗工啦，都更加有一个唔犯法嘅责任嘅。 系啦，而老师一样系咁样嘅，老师我哋会觉得佢放咗工之后依然系一个老师咁样，咁所以我会认为咧喺呢啲 case 老师其实其中一个好特别嘅 case 啦，同埋警员啦呢啲咁样嘅 case 就系揭露咗咧根本。 我哋就唔應該將自己嘅生活分為翻工、放工呢一個咁樣嘅模式。一個人咧，佢嘅職業咧，唔係同佢嘅人係切割開嚟嘅。佢係某一個人嘅話，即係佢係某一個職業嘅話，就應該係同佢個人人格，佢如何生活。 即係因為即係主要變咗嗰份工咧，係一個工具嚟。 冇錯， 揾錢嘅。如果我揾咗第二個職，咪唔要佢咯。嗰個係甩得嘅，唔係我一個好內在一部分。但係你嘅講話就變咗唔係嘅。係啊，佢係我身份一部分嚟嘅。 任何職業都應該構成你個人係一個乜嘢人。 所以從老師度咧，可以見到資本主義未贏曬。係，即係有啲舊有嘅呢個思想咧，就覺得其實都唔完全 係 咁。 但係有個危機。就係佢慢慢步步進逼到想贏啊！最明顯嘅例子就係補習老師啊！補習老師其實係越嚟越傾向一份工啊，越嚟越 pure 係pure 到一個咩位咧？就係、是、販賣知識咯，所以佢應我哋叫做售貨員咧，應該係。就係教書嘅人咯， 最慘嗰啲課啲顧客都唔想要，其實冇人想要。 我 都係要想嘅，補習社嘅，我曾經補習社嘅都可以講啊。不過即係補習老師，即係當然唔同嘅公司有唔同做法，唔同學唔同做法。但係即係一般而言，去補習社補習，我講主要係嗰啲可能以前針對公開試有好多種，有啲係做功課啊，有啲唔同啦。咁但係我講教公開試嗰啲啦，或者教平常一般文法咩成。咁通常補習老師就個職能再純粹啲啊，即係我真係如果教英文，我就教英文；我教你考某啲卷某個試應某個試，我就教一啲技巧。咁呢、這個嗱，第一就係個學生都需要識嘅，可能係咪？因為呢啲都係一啲唔學係唔會自己識嘅嘢，而且係有啲嘢可以教你，有啲秘訣啊。咁但係喺嗰度，通常我哋就唔會預期，或者啲學生都唔會預期嚟到補習社會個老師去關心你其他嘢，佢就真係好清楚嘅目標嚟要攞某啲嘢。咁你睇下俾唔俾到佢咁樣啦。咁呢個係補習嘅行業，即係至少其中一啲做法啦，可以 就真係似一種販賣咯。如果去補習， 你都可以咁講，因為佢俾錢。 係啊，但係我哋翻學真係唔似一種販賣嘅喎。其實好奇怪，我細個都諗過嘅。做乜我翻到學校要尊敬嗰個老師咧？好喂，你教書，你教啲嘢俾我啫嘛。 唔係佢有其他，唔係我都尊敬其他職業嘅。但係你需要啲額外嘅尊敬係嘛？ 點解要鞠躬我？要向佢鞠躬我？ 你鞠躬咪好 嚇？ 你日本整大咁樣係乜？我冇鞠躬喎。 我唔記得咗。 好似有啊， 而家要啦。你咪堂堂都遲到，所以 係啊，我都鞠躬成日先入到課室。 老師早晨咁樣噶嘛，要 係我哋好似會對老師要有一種特別啲嘅尊重嘅。即係其他人，我哋只要有對人嘅基本尊重就得啦。你見到巴士司機咁樣，可能你講聲早晨啊，或者你唔好辱罵佢啊，咁就已經夠。 但係你補習班，我未試過去補習班，我唔知啊。但係去補習班唔會㗎嘛，係嘛？會唔會 嗱？好難呢個個別嘅，因為有啲學生係會用翻平常喺日頭翻學嘅心態對老師， 其實會 係啊，都會有啲嘅。 好啦，咁嗱，但係翻返嚟嗰個大題目度咧，即係我自己就有啲唔認同啊，唔認同嘅，就另外一睇法，好多人係咁諗嘅，就係我如果做老師。我都係打份工啫喎，某個意嚟講，即係尤其是而家你話資本主義有問題啦，咁咪推翻資本主義咯。咁點解要？即係問題係喺作為一個老師嚟講，即係推翻唔到就冇辦法啦。但係我喺呢個制度下面，我作為老師，作為一個人，我有冇責任要咁做先？即係嗱，有哲學上咧有兩個概念，一個叫義務，又叫超義務。即係所謂超義務就係啲咩咧？譬如讓座啦。即係有啲人而家講係責任啦， 係 好啦，佢有一個可能唔係唔好講冇話義務，即係有啲超義務係咩？就係你做咗咧，你唔做咧，其實冇問題嘅。但係你做咗咧，係值得稱重嘅， 好事嚟嘅。 咁有啲人會覺得讓座係啦，譬如講嗱，你未必有責任讓我賣咗， 捐錢啦， 係啦，捐錢啦，係啦，你捐錢冇責任捐噶嘛。不過咧，如果我捐嘅話咧，你係第一可以讚我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頭先討論老師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候如果咁睇就係覺得嗰啲係老師嘅責任義務一部分嚟，係佢需要做嘅。 即係你意思係喺辦公時間之外嘅好多原本你喺辦公時間要有的， 甚至我成日睇法咯，就唔將老師僅僅睇成一份工，我都睇成一個置業，睇成一個有價值嘅嘢。依、這個睇法我要咁樣做，從而相對應我放工又會關心學生啊，又會點點點咧。咁呢個我會覺得係一個超義務，就係、是、如果個老師係咁嘅時候，我哋都係好值得讚許佢啦。咁我好贊成大家設下好多咩最佳教學獎咁啦。但係你冇做嘅時候咧，係咪值得批評咧？咁如果係超義務嘅話，唔值得批評嘅，因為我打份工啫，我希望做咗個基本責任，我改曬簿嚇，我上足堂。你點解仲要要求我放學之後唔准食煙咧？放學之後唔准講粗口咧？點即係呢個義務係咪點樣嚟嘅？咁我會覺得係其實未必好，我唔好睇到點解一定係做得到咯。 即係唔係好明顯一定要 係啦，就係點 將呢個視為係都係個責任義務嘅一部分。 即係可能其實我諗到一個理由咧，點解會有啲人會覺得老師係即係一種義務，去喺翻工以外嘅時間都要對學生好。咁其中一個諗法就係老師其實即係佢哋 expect 老師有個 即係責任，就係話佢要陪伴學生成長，並且令到佢嗰啲潛能啊發揮咗出嚟。但問題是學生成長係即係每分每秒都成長緊噶，即係翻到去屋企咁，即係落街打完乒乓波翻嚟都繼續成長緊。有啲咩問題又可以 成長得好快 咁？好快㗎，即係 keep 住㗎嘛。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斷裂嘅過程，即係佢唔係 高咗5 cm 喎。係 打乒乓波一個暑假冇見， 係一個持續嘅。 其實暑假咪就係最好嘅例子咯，即係話。暑假其實是不是老師深敲都要帶即學生去即成長的學習咁？即薩魯斯嗰套都係咁講噶，有一集咪講暑假咯， 去研修啊， 去暑假研修嘛，學呢個課堂以外嘅嘢啊嘛。咁所以呢個位置就係會唔會可以 justify 到即老師佢係有義務即咁樣去陪伴學生？ 所以今次你講法係咪就係話，其實喺你一 take up 咗老師份工咧？ 嗯， 老師份工作社會期望就已經係咁樣噶啦，即係簽份約咧就唔係淨係表面上白紙黑字嗰啲，而係有多於嗰份約嘅嘢。 而且最重要嘅原因係因為佢係令到個學生有 growth 啊嘛 ，growth 佢唔係喺學校先 growth 啊嘛，學校以外都 growth。 即係但如果我用翻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就會覺得咁好矛喎。即係我簽份約其實寫明我幾點收工幾點放工，我有啲咩 duty。 其實唔 緊。但你呢個只係一個社會嘅期望，咁會唔會其實社會期望錯咗？我冇一個咁嘅義務咧。 太高要求啦，應該 我覺得好難拗嘅喎，咁樣即係如一旦你接受咗資本主義呢種職業嘅睇法嘅話，我係當然冇辦法唔贊成你啦。咁我放咗工啊嘛，咁咪算咯。但係我哋或者可以咁諗啊，如果係個個職業都係咁嘅話，好唔好咧？呢個世界即係我放咗工嘅咯，我休班警員嚟嘅喎，你冇啊，我唔拉你嘅啦，咁樣係咯，即係咯。如果我哋覺得咁樣嘅世界唔好嘅話，會唔會調轉頭反映我哋對職業嘅睇法有問題咧？ 嗯，因為咁好唔好喎，即係好多工都話而家最好唔好老細喺你收工之後揾你嘅嘛。 是啊， 你哋都寫過論文啦，即係唔想夜晚嘅時候，老細 send 個 email 嚟話你篇文要寫過咁樣，即係老師都我哋都唔想咁。 即係變咗個時候，老師唔肯放工，但學生想放工啊。係 咯， 即係你未放工啫，半夜我想放啊嘛咁樣。因為我自己調轉頭嘅時候，我自己有諗法嘅，就係如果要嘗試justify 點解老師放工之後仲係多啲，就係其實咁樣諗就係教育呢一門事業咧係好特別嘅社會裏邊，即係就算喺 within。資本主義都好，你當係係唔同嘅，就係、是、因為你唔嗱，尤其是有咧學校裏邊唔僅係教啲學科知識嘅，同一時間係做一個榜樣，令到啲因為第一隻講法就係、是、啲學生係望住你咧，學校點樣樣做一個人，應該平時應該點樣做，點樣成長嘅，個性格係點樣先係好嘅。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如果你係有翻工放工嘅概念嘅時候，你諗下你學生，你上堂見到佢係一個樣。放學嗱，你千祈唔好食煙啊！你真係唔好食啊！冇乜，跟住一落堂之後就掹包，等你上個牌，掹包煙出嚟咁樣啦。咁你老作為一個學生咧，你其實係學唔到嘅，因為你唔係僅僅一個所謂書本上嘅知識，你係教一個點樣做人。所以呢份職業點解係咁咧？就因為呢份職業嘅 nature 個性質本身咧，如果你有咁嘅翻工放工，你就唔可能做到個 role model 啊，因為佢唔可能見到你點樣做一個人咯。如果要咁嘅時候，一個整全嘅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變咗我會覺得係教呢門事業嘅特別之處，使得個老師咧係 justify 啊，係要有一個放咗工之後咧都要繼續做，即係唔僅係職業咁簡單咯。如果唔係就做唔到嘅。 其實呢個我覺得都係資本主義嘅問題，去到尾就係、是，喂你有邊份工係可以包到你？作為要你嘅責任可以寫住， 但係而家好難講噶嘛，即係郵差咁樣，咁我放工之後都要派信咩？即係當然資本主義會令到係有啲問題嘅，就係、是、你唔係新聞嘅部分。但係就算係唔係資本主義社會，你郵差放工都唔會再派信咯。我覺得即係都有唔派信時候。 但係老師唔得嘛？咪住郵差呢個身份係 constitute 佢作為一個人嘅身份咯。即係佢 係嘅係嘅 係咯， 但所以我意思係，但係老師 constant 老師啲唔同，因為老師嘅身 constant 佢作為一個人嘅身份都好啦，佢都繼續唔可以唔食煙啊，唔可以唔 keep 住唔講粗口。但 我明你嘅意思，你嘅意思就話老師呢個職業同時包咗一個職責，呢個職責就係一個 role model， 而 role model 就冇所謂放工之後唔 所以唔關資本主義事。我意思 係我覺得關就係、是、因為你如果你要有一個職業係要做 role model 嘅話，係冇可能簽到一份約㗎， 所以我覺得問題就係因為佢係 role model， 而郵差唔係， 所以就算唔係資本主義社會都好啦，郵差就算郵差身份對佢哋好重要，佢都可以有唔派上嘅時間。但係老師佢係一個 role model 咧，佢唔得嘅。係，就算唔係 in a sense 教緊書咧，佢都要叫做 perform。 我覺得你做得好大衝突嘅，即係雖然表面上你拗緊，就係其實你講緊嘅就係、是、作為一個老師係一種特別嘅職能身份，所以佢作為一個榜樣咧，佢需要扮演到呢個角色係唔可以有時間上嘅限制喺工作上。咁但係康廷正正嘅講喺資本主義社會呢個唔可能嘅，因為老師會被視為一個職業，所以你就要跟翻嗰個合約嘅精神嚟做嘛。所以呢個就出現咗問題啦。 一定要突破到資本主義嗰個界限，唔好再咁樣諗職業咧，先有機會出現到我先講嗰種睇法。 冇錯， 而家就會同成個資本主義嗰個社會結構 好衝突， 唔係好夾咁樣，就唔知可以點樣樣。咁我哋依集就先講到呢度先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究竟老師可以係點樣。 仲有下一節嘅。 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上一節我哋啱啱講到咧，咁 Mary 即係個老師。咁今一節咧開始我就要慢慢討論下一個 topic， 就係老師同學生之間究竟有啲咩關係，應該有啲咩關係。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topic 就係、是、究竟係老師同學生係由上而下第一個平等嘅關係咧。Roger 有冇啲睇法 或者個問題先啦？ 而家俾我哋所有人嘅老師 係咁，我冇教過你啲乜嘢啦。咁啊，即係頭先討論到嗰個老師，當然作為佢嘅身份，究竟應該包含啲咩責任啊？咁係咪淨係一份工啊？咁封工餘時間佢仲需唔需要做啲乜？咁我哋可以再拆細啲啦。譬如好多時候我哋對老師作為一個榜樣，其實係有好多嘢喺裏面嘅。咁啊，但我哋集中講譬如教學上，咁老師可能最基本可能其中一樣嘢都係要傳授知識啦。咁喺呢度於是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所謂傳授知識嘅時候嗰、那個態度或者方式。究竟即係頭先我估你想嚴肅提出嗰個問題，就係究竟呢、這個老師當然同學生有一種唔對等嘅關係嘅必然，即係如果唔係就唔會一個係老師一個學生啦。就係、是、老師有一啲嘢佢知嘅，學生照有一啲嘢就佢未知嘅，或者需要學習發展嘅，而老師就多啲咧俾佢係咪？咁喺呢度佢點樣去進行佢教學活動咧？個態度上係究竟你可以從一種上而下。單純灌輸佢唔識啊嘛，我咪倒俾佢咯，係咪？佢一個空嘅樽，咪倒啲水落去咯。定係會唔會有第二啲相對譬如平等啲嘅啊？咁或者今次好似有啲講法去交代一下呢一點添啊，甚至或者康廷都可以講， 即係平等啲點樣為止？即 係點為之平等啲咧？有時即係我哋好多時會覺得啊，單方面灌輸好似唔係幾好。咁但係即係我個問題就係話咁老師係有啲嘢叻過你啊嘛。咁我灌輸俾你有咩問題？或者用呢個方式嚟表達呢作為呢個討論嘅嗰個框架啦。咁有啲人如果覺得唔係、哦，你應該成要循要有道一啲啊，咩開發佢嘅潛能？咁講到好似拉到 點樣做到咧？ 係點樣做到？或者究竟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喺背後咧？咁樣、嗯， 因為另外一邊，如果係講比較平等啲嘅嗰個講法咧，通常就係尤其是喺某啲學科裏面啦，就會覺得如果你真係灌輸俾啲學生係有啲問題嘅、 嗯， 有冇幾個大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係咧，有好多知識咧，其實你灌輸咧，對學生嚟講咧，係唔係早嘅學習模式嚟嘅？因為尤其是你要思辨啊，要諗嘢嘅學科啦。你其實唔係自己諗出嚟咧，你係要人哋灌落去咧，你其實攞到嘢係好少嘅。有時你需要諗嘢啊嘛，你灌落去點樣諗啫？佢自己諗出嚟就唔係喎，係佢諗出嚟嘅。咁呢個係某意嚟講係自己建立嘅知識咧，係最穩固嘅。佢灌落去嘅時候，其實你反而把握唔到。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咧，其實根本有好多學生咧，如果你要灌落去嘅話咧，佢根本個性質本身啊，嗰啲學生 佢唔會接受， 係唔會接受啊！即係好似啲樽咧，你唔係下下咧裏邊都有窿，你想灌係冇啊，即係入唔到去可以係。 嗰個樽唔同啊嘛， 有啲咩？ 嗰個樽唔同，即係你要某一啲嘅，尤其是老師都唔同啦。你有某啲嘅老師嘅只係教學嘅風格，就好似有某啲嘅灌水落去嗰個器皿咧，同嗰個接收器皿未必一樣噶嘛。你下下要咁樣灌落去嘅時候咧，就未必灌到落去。咁有啲學生就係要 受硬咁樣， 係啊，所以就會變咗係需要慢慢一個叫做即係比較平等嘅方法引導佢自己去探索，咁會好啲。所以而家有好多教學方法咧，係即係叫做引導佢自己去做，譬如做 project 啊、做研究等等，跟住可以去慢慢揾到佢自己建立到自己嘅知識體系。咁有時就會發現咁樣可能仲有效，係啦。唔知金仔係咪有睇法咧？會唔會？ 嗱，我咁樣睇啦，即係我會至少會有個諗法，就係話灌輸嗰個咧，其實係有問題嘅。我比較傾向係咁，咁然後就係老師係作為一個帶領角色，似乎係比較好呢種諗法。個原因係因為咧，即係我哋就眼睇，我哋都會覺得學生係一個每一個人都係獨立人格嘅人嚟噶嘛。咁應該每一個人都唔同啦，係咪先？即係佢哋之間有差異性嘅。而灌輸嗰個問題咧，就係好似咧，我哋倒模咁樣啊。我哋先有一個好似理想嘅學生究竟係點先？ 咁啊，然後好似有一個即係成個 formula 咁樣，然後啲學生咧只不過啲 input 掟曬個 formula， 咁啊出翻個 output 出嚟咯。咁所以咧就好似成個社會，即係如果依照呢種咁灌輸模式嘅話咧，只不過係揼月餅啫嘛，即係有個模，然後揼揼揼揼咁樣，為中秋節咯出曬啲月餅出嚟咯，咁咪考完試咪出曬同一樣嘅類型嘅學生咯。咁所以你會覺得好得意嘅呢個現象，即係譬如。我覺得即係深烤好似即係翻學著校服都係咁啊，將你哋之間嘅差異全部抹殺曬佢，然後變翻曬同一性啊！即係就係個問題。 所以有啲國家而家係唔俾著校服嘅喎。 係啊， 就係驚係咯，就搞到冇咗學生嘅獨立過程咯。譬如最出名係德國咯，因為德國二戰之後就覺得二戰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大家好團體主義，驚令到會出現納粹嘅情況，咁後屘就成為學校咧都唔準著校服。 嗯， 係啊，咁。咁所以今次嘅講話就係反對呢、這個其中一個反對咧，嗰、那個倒模嘅其中原因就係在於冇尊重到每一個學生嘅差異。 係啊， 你只有能夠透過引導佢自己學習咧，先至慢慢可以每一個學生用自己的方法學到最多嘅嘢。 嗯，冇錯。 嗯，咁但係如果調轉講咧，即係你而家感覺好似好有道理啦，即係呢個引導佢個別學習。咁如果係咁有效，就冇理由大部分社會都唔係咁啦。起碼我哋已知比較熟悉嘅社會，譬如香港嘅社會就唔係咁啦。我覺得。 咁咧，依個係同你講緊邊一科有關係，即係我哋全部讀哲學嘅，冇可能灌輸嘅。但係可能有啲比較資料嘅科目， 哲學好多人背㗎。係 啊，其實我有背喎。我想唔係，我嗰日好啊，我不如我一間再講，即係我全靠背咗好多嘢，我覺得係有用嘅。不過依個一間可以 咁當然每一個科，但你叫啲叫記得 係 叫我講係背嘅意思就係用 明 嘅係啦。 係啊，每一個科都會有啲嘢係需要背嘅，一定係嘅。但係咁灌輸嘅。有啲科可能歷史咁樣，即係冇人自己諗噶嘛，係咁就係咁噶啦嘛，就要睇有咩科啦。但係我嗰個問題就係、是，當你全部都係咁樣灌就有問題咯。有啲科係唔得嘅， 唔係先講個，但係歷史唔係嘅，歷史好多學習去到後屘就係或者外國有啲教育就係其實自己諗嘅，佢俾啲比較原始嘅史料嚟，要你嘗試建立嗰個歷史嘅因果關係，即 係有 呢個 OK 呢個，但係即係第二同啲科例，譬如舉個例生物學咁先算啦，呢啲比較明顯係一啲科學家揾咗好多事實出嚟啦，好似係要啲學生知道嗰啲事實，雖然後屘可以靈活運用嘅，但起碼嗰個係好需要大量嘅灌輸，尤其是呢個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啦，我估就係、是如果你想點為止，即係點解需要有呢個制度咧，就係、是、成個社會係需要好多精英嘅，如果我哋仲要需要每一個人去個別有道嘅時候咧，就會變到效率好慢好低嘅。咁於是因為要大量提供精英嘅時候咧，就往往其實同一時間灌輸一模一樣嘅嘢咧，有機會出到最多嘅精英，尤其是如果從成個社會角度嚟講啦，其實成個社會可能需要某一啲嘅啫嘛，尤其是香港呢比較單一嘅社會，咁我哋冇理由唔係用一個灌輸方法、倒模嘅方法，令到咧可以大量最效率咁樣生產最多嘅精英出嚟。咁於是就會唔會喺呢個角度嚟講，教育其實如果係 serve 成個社會嘅話咧，未必有道係嗰個最好嘅嗰個教育模式咧。 甚至乎，即香港，我補充一點就係、是，即香港嗰種即教育模式，如果用呢種倒模方法，佢用最即最有效嘅時間嚟 train 嗰啲，全部都係啲技術官僚嚟嘅啫嘛。即佢唔係話為咗即我要 build up 你個人格，有自己嘅方向，然後即諗 咗佢都唔可能，佢都唔可能。如果用倒模模式，基本上只能夠 train 到類似技術官僚嘅嗰啲，佢獨立思考係 train 唔到嘛。某意嚟講， 所以基本上係做一啲技術層面嘅工作多，即甚至乎 accountant 深烤都係呢種咁嘅嘢嚟嘅。 嗯， 係即 engineering。 accountant 係咪？ 我覺得睇下你會認為我哋個社會想要啲咩人咯。即而家我哋基本上係一種類似工廠嘅方式啊嘛，就係、是。哇！最好就一班就好多人啦。依家譬如大學啊，有啲班咧，我都教過，可以有成100人嘅，跟住100咁，其實係最合乎成本效益噶嘛。就係、是、佢越我咁，我都一個人講咁多嘅啫，我備咗課都喺呢度嘅啫，你咪1億人聽咯。 算唔算？但我記得大學排名好低嘅，咁師生比例而家，所以唔驚嘅。我哋喺呢個現代社會慢慢唔上，即係會。 即係總之就係倒模模式佢嘅好處就係可能你講嗰度講嗰種啦，其實可以好快咁將啲學生分類，甚至乎喺佢學習過程入邊，我呢啲跟唔上嘅篩走佢咯，走去做其他某一啲工作咯，跟住跟得上嘅就升入去做某啲嘢，然後就讀某啲科咁樣咯。即係然後問題就係我哋對我哋輸出嗰啲產品，即係嗰啲學生滿唔滿意先？我哋係咪想要一啲咁樣嘅人先？我哋嘅教育制度出嚟，如果我哋唔滿意嘅，我哋邊 part 唔滿意呢？ 乜嘢佢遺留啲咩咧？ 背後可能係兩套教育理念嘅嗰個衝突啦，一套就係包精英主義。嚇，盡量喺最大最有效率地生產精英。另一個就比較係因材施教。咁呢個就同呢個六漫畫裏面其中一個好有趣嘅， 其中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牽涉兩種教育理念嘅衝突啦。一個就係嗰個間學校，嗰間係名校嚟嘅，佢專係訓練優才咁樣啊。就甚至佢會用嘅方法就係攞一班同我哋頭先話個故事就係、是。個殺老師就教一班成績特別差人，咁嗰個係間學校特別安排，有一班同學佢係成績差，就另外調去一個山卡拉地方，用舊校舍，好難嘅，冇乜資源嘅咁樣啊，咁就係警惕另外啲同學，即係一方面佢係集中去訓練一啲精英，並且用呢啲手段去，譬如好多心理上嘅威嚇啊、獎賞啊、懲罰啊， 我唔想跌落嗰一班， 係啦，我唔可以跌落嗰一班咁嘅垃圾班㗎，咁樣，咁咪迫使佢哋將自己嘅能力推到最盡。嚟令到可以產生一批非常之好成績嘅精英分子啦，入到社會就可以好成功啦。咁啊，薩老師係用完全另一種方針啦。佢喺嗰個校舍裏面教過一班同學嘅時候咧，佢就好犀利，因為咁、那個設定就係佢其實係一個好即係有啲好特別嘅能力咧。總之佢好快啊， 好快 又識好多嘢，能夠同一時間教32個學生啊，而且佢每一個學生都係出一份因應佢嘅強弱啊、優點弱點而出嘅題目啊、考試卷啊，嚟同佢個別咁去，譬如大家都係讀化學，大家做份卷係唔同嘅，佢用呢種方式去訓練佢哋。咁當然呢個就係現實上唔可能做到啦，呢個係一個可能問題。好，但喺呢度咧，雖然我哋咁樣聽落去嘅時候，咁啊，梗係呢個制度好啲啦，係咪？個個人都可以得到特定嘅對待。咁但係其實嗰、那個翻去原本嗰間學校，其實嗰個校長啦，我哋叫佢做。其實佢咁樣做又唔係純粹話我要訓練一批人出嚟有效率咁嘅，因為佢本身其實以前正正就係好似薩老師一樣，一個好有理想嘅老師，就教啲同學啊咁樣好用心去教啊，關心佢哋一切。不過後來出咗一啲事件，就發覺佢明白到一個道理啦，喺當中就係呢個社會係好殘酷嘅，所以你要做嘅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其實你要對啲學生負責嗱，所以佢唔係為咗我要賺錢，唔係為咗我要個學校排名高咁簡單，即係可能都有一啲咁嘅部分。但係原先個出發點去將個制度咁樣實行出嚟，就係佢覺得大家第日出，我要培養人出嚟社會嘛。你嚟學校就係喺你進入社會之前得到一啲條件能力，等你可以喺個社會裏面生存。 所以都為學生 係啦。所以喺一個咁殘酷嘅原始森林般嘅社會裏面，呢個係一個方法。如果你喺學校都捱唔到，你仲出去點算呢？所以如果你過到咁，你可以成功咯。過唔到就冇辦法，因為係咁嘅。呢、這個社會有啲人係需要犧牲嚟令到其他人可以成功。呢、這個冇你冇辦法令到所有人都成功嘅喺呢個殘酷嘅社會。所以佢係有個理念喺度。所以呢個都好得意嘅。我哋睇下兩者之間嗰個對比。 所以佢咁當然最重要嘅批評就係在於佢會犧牲咗某啲學生啦。嗰啲學生就成為咗即係佢啱啱講就係佢唔係為咗教育，就唔就係為咗個人。而有嘅一件事，而係成個社會，我哋希望製造最多嘅精英，於是咧就不惜犧牲某啲學生，把佢將佢當成工具， 甚至佢都唔係淨係過唔過人嘅，佢都為咗嗰啲人可以出到去生存到嘛，佢冇話特別針對， 起碼犧牲咗某一扎， 係會犧牲一啲人，係令到盡量多嘅人可以喺社會裏面生存到，或者你可以咁樣講。 嗯，但漫畫裏邊有冇話講即係邊一個教育理念會係？ 所以呢度就好得意嘅，佢就冇明顯話邊個一定啱啲嘅。所以一陣我哋都可以自己討論一下，究竟各自之間有啲咩利弊嘅。其實呢、這個、 因為呢兩個教育理念好明顯係，其實我哋成日都有啊，即係喺香港或者好多社會都見到兩套有，而且各自有一個原因喺度。咁當然其中可能就好似阿軒頭先咁講，因為唔同學科而有嘅呢個原因啦，都係有其他唔同嘅考慮，會使得兩個元素都喺裏邊。 甚至唔係就係功利上嘅。 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繼續討論究竟可以點樣理解呢個問題。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嘅自由有偈傾。咁頭先啱啱講到咧，咁有兩套唔同嘅教學理念啦、或者教育嘅理念啦。咁 Roger 就覺得就更加根本仲有一個問題喺度㗎，係嘛？ 係根據個漫畫，佢又唔係一面倒。咁你話個薩老師係主角，咁梗係佢嗰套贏曬啦咁樣。 其實主角光環係 啦，就算薩老師自己本身，即係作者當然呢個係透過薩老師啦，都唔會否定另一個教學嘅模式嘅嗰個有嘅價值嘅。咁喺呢度，我估。個問題就唔係純粹話嗰間啊，我名校要爭排名，為咗個人個校長嘅私利咁樣，唔係咁嘅，而係大家針對一個更加基本嘅問題，就係、是學校其實作為一個 一啲人，因為人係需要點解需要教育？因為人係會有啲能力，但係嗰能力唔係一生出嚟你就能夠充分發揮啊。而你去生活喺呢個世界，需要將某啲能力發揮出嚟，同埋需要對個世界有一定嘅認知。而我哋又唔係一生出嚟就知道曬所有嘢，所以我哋需要一個制度、一個場所去裝備自己咧，所謂令我哋可以第日出嚟社會生活得比較順利一啲。好啦，咁學校一個咁嘅場所，咁但係問題係點樣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呢？所以喺呢度嗰兩種制度呢，其實都係呢個目的嚟嘅。個問題一個就係用一啲方法去迫使大家喺最短嘅時間，你都係讀幾年嘅啫，讀書或者十年咁樣，但總係照計你出嚟之後嘅時間多啲嘅面對嘅社會。咁你喺咁相對短嘅時間，你點樣可以能夠裝備得最好呢？咁樣咁一種睇法就係比較可能相對精英主義式一啲啦，就去谷你咯，吹谷你咯，俾多啲嘢你。然後喺裏面有一啲人，你發覺如果佢唔得嘅，你咪被淘汰咯，逐漸。咁呢個被淘汰嘅壓力又同時對，當然對嗰啲差啲嗰一批好似唔係幾好，但係亦都可以係一種動力嚟嘛。即係等於喺故事裏面嗰班垃圾嘅同學，其實佢依然係有機會咧。如果佢成績好，係可以翻去入邊正校嗰度繼續讀書嘅。咁呢個所以背後都有一種理念喺度，就唔係純粹一個即係私利啊，或者淨係要針對一兩個人。咁而薩老師就係另一套裝備同學嘅方法。所以而家個爭論就係緊點樣先係一個教學嘅模式，點樣先能夠最起到一個作用，令到接受教育嘅人可以喺進入社會嘅時候有足夠充分嘅裝備咧，最適應到個社會咧咁樣。 我就幾反對嗰種精英主義嗰種方法。雖然Roger 嘅講法就係話，佢最後要犧牲嘅只係一小部分人啫。咁個世界都有好多人因為呢種教育方式而得到好處啊， 係 啊，裝備咗。我覺得佢首先咧就預設咗個社會咧就好似係一個殺戮戰場咁樣。跟住咧，我哋教育咧就係、是、哇，裝備好自己，然後就出去個殺戮戰場嗰度啦。 咁咁咧，我都我親身經歷都覺得差唔多 嘅。咁我就覺得呢種嘅對教育嘅睇法幾扭曲嘅，即係佢雖然你話到最後犧牲嗰班可能得少數人，可能最低層啦，但係其實全間學校或者全個教育制度底下都係用緊同一套標準，大家都係想要爭贏大家而去得到勝利。就算你話最低分嗰啲墊底，但中間嗰啲都係失敗者嚟喎。其實永遠贏嗰個就係最高最高個塔嗰啲先叫贏 嘅 喎， 係 咯， 杯一樣， 係咯，就係咁咯。 第一樣 嘅獎金。而呢套諗法好差嘅地方就係、是、佢令到咩叫同學呢個關係都疏離埋啊！喂，如果我哋之間係競爭關係嘅話，同學啊，係唔好俾啲筆記你抄啦，咁樣，你唔好俾你知啦，扇你一鑊先，甚至乎，哇，係點解同學係咁嘅咩？ 好慢喎、啊，扇得過嘅啫，所以收埋啲書，大部分都睇唔到咁樣類似， 或者俾啲假謠言啊，放啲謠言出嚟困佢哋啊，咁樣係咯，即係連同學關係都疏離，但係咧另一種對教育嘅睇法就徹底唔同。如果我哋係發展每個人獨特嘅潛能嘅話咧、我哋嘅諗法就係我哋去做社會係乜嘢？係貢獻社會咯。即係我擅長做呢樣嘢嘅，我就去幫個社會呢一樣嘢。而教育係做緊咩咧？就係喺幫我培養我嘅能力，令得我可以更好地去貢獻個社會。然後咧同學同同學之間嘅關係咧，就變成係一個切磋、互相扶持嘅關係。 互相學習， 互相學習啊， 推進對方。 係啊，我覺得譬如我哋幾個同學咧，幾係呢種噶。 我先你唔覺嘅，我以為你發現咗，原來就係我 頭先講嘅例子。 好彩望咗嗰幾開心，你冇發現係咪？ 但我都有啲嘢想補充嘅，但似乎係真係我哋嘅社會係真係有嗰種好陰險，即係善人一鑊嗰個情況。 係我被算太黑要啦。 而第二點就係、是、我都想補充康廷嘅講法，即使係即係我認同康廷嘅講法嘅。而最大嘅問題呢種咁嘅教育理念咧，似乎佢最關注嘅係成敗咯，即係喺我哋社會上面生活嘅成敗，而最終關注嘅條件只不過係生存層面嘅成敗添。即係連生活層面都去唔到， 發達咯，未必係生存嘅。 即係生存都算係嘅，你唔想墊底咁、即係譬如果佢喺香港墊底，你就完全係存唔到噶嘛。即係咁嘅情況，即係有呢個咁嘅殘酷嘅面向噶嘛。但係問題係咪即係去到最後，我哋只係得生存層面？ 但我睇埋，我嘗試同康廷討論一下，即係康廷嘅睇法就係、是、第一，佢預設咗咧個社會喺個失落嘅層面，就算係都好啦，即係有呢個面向都好啦，佢唔完全係，而且咧似乎咧，可能覺得我哋可以用另一個角度睇嘅，就係、是、大家可以培養每個學生自己嘅才能、天分、潛能， 最終咧就一齊去貢獻個社會，令個社會變成好多元啊！一個唔係淨係一個殺戮嘅森林咁簡單， 係互相合作嘅。 但我個問題係咁嘅，就係、是、你咁樣似乎預設咗對個社會一個某一個比較美好嘅圖像，就係、是、我會覺得個社會點都有某一個特定嘅形態啦。而家如果用頭先 Roger 嗰個大框架嚟講咧，就係、是、如果教育係想預備啲學生可以進入社會嘅時候嚇，可以好適應個社會，甚至可以起碼揾到食啦，過到一個 OK 嘅生活啦、嗯。如果係咁諗嘅時候咧。問題個社你有個天分，譬如我個天分係我唔知啊，即係我哲學咁先算啦。可能其實社會唔需要哲學嘅。我意思係咁就係你培養每個學生只有天分都好啦，佢未必真係可以貢獻社會，社會唔需要佢可以係每個社會唔同嘅。咁啱以前我覺得古代先算咧，我識得做學術係冇用噶嘛，可以係，又或者識得踢波冇，因為冇足球一樣嘢。所以你培養一啲個社會唔要嘅話咧，你培養完嘅冇用嘅。反而如果有一個大規模。一個標準的方法就係、是、我睇下我哋呢個社會有啲乜嘢最需要，咁於是大規模就算有啲人培養得唔係好好都好啦，起碼佢會比較接洽到個社會。如果我訓練咗你去讀哲學，成個社會冇呢個需要嘅時候，你出嚟之後點面對個社會？你仲有幾十年人生要過喎，所以 係我嘅回應係喂。你講事實上，依家呢一個譬如香港呢個情況嘅話咧，佢的確會覺得有啲嘢，我唔需要嘅，我唔需要。但係咧，我哋要知道，我哋需要啲乜嘢嘢，其實都係需要通過教育而去令到自己得知嘅、即係我原來我唔意識到譬如哲學啦嚇，係咁有用㗎喺呢個社會度。跟住你都唔知呢樣嘢有呢樣嘢嘅。 最有用就令到我而家做呢個主持，我都唔知噏唔到第二個用途啊！ 即係所以個爭拗係咩咧？去到最尾，我哋對個社會有咩期望咯？如果你話係事實上，我哋而家個社會係一個殺戮戰場，即係咁樣呢、這個事實係咁啊。咁但係我哋期唔期望我哋個社會將來依然係一路咁温落去先？如果我哋唔係咁期望嘅話，我哋係咪應該要從教育嗰度開始着手，去諗下我哋可以點樣改變個社會 咧？或者我再補充一下，即係我同意康庭嘅講法嘅，即係話嗰個如果我哋話啊，你而家教育係培養啲人，即係裝備佢嚟，即係甚至係你話去滿足呢個社會嘅需要咁啦。一個問題正正係個社會需要啲乜？咁呢度於是有兩個理解方式，一個就係事實上喺而家呢個階段個社會係需要緊啲乜嘢，可能需要緊某啲嘢，有啲嘢就唔需要嘅。但係個問題係呢、這個。社會係咪真係好完美、好冇問題呢？好多時我哋似乎都有唔同嘅人從唔同嘅角度去覺得而家個社會有啲問題嘅，即係話有啲嘢係個社會其實應該需要嘅，正正就係缺乏咗。 佢竟然唔需要， 而竟然 佢覺得自己唔需要啊， 同埋更嚴重嘅就係唔覺得有需要去追求嗰啲嘢。所以譬如其中一個可能嘅需要嘅嘢咧，就係頭先康庭嗰個可能講到就係、是。喺一個社會嘛，而家嚟講緊，我哋講緊要所謂需要就係有啲嘢佢有就會好啲，或者佢冇咗就唔好噶啦。好啦，而一個社會似乎存在係有某啲重要性嘅，即係至少好籠統咁講，要令啲人生活得好啲啦。咁於是而家個問題就係我哋點樣理解咩叫做一個好啲嘅生活對人嚟講？於是我哋先可以理解點為之一個社會係好啲嘅社會。好啦，頭先提到一樣嘢就係、是、喺某一種學習嘅模式裏面會鼓勵咗競爭嘅。或者以競爭作為大前提，然後訓練你去競爭。呢、這個競爭係你要透過踩低其他人嚟抬高自己，或者最多都係避。就算你唔係講到咁咩，就係、是、我要避免成為最低嗰層咁樣。咁、你都係覺得最低嗰層嗰啲人唔好嘅，你睇低咗，你會對人有一種態度喺背後嘅。而另一種教育嘅模式，可能係令你覺得大家係平等地以唔同嘅方式去提供呢個社會裏面需要嘅一啲嘢。咁咪而呢一樣嘢正正就係、是。究竟邊一個睇法好啲？都係教育可能需要話俾啲人知，即係啲學生知嘅一個部分啦。同時，亦都係呢，如果佢用某種方式嚟睇呢個社會需要係啲乜，係可以有機會參與影響 改變咗 成個 社 會，或者大家對個社會嘅睇法，各即係睇到個社會其實會唔會有啲嘢我哋其實需要但係唔知咧？ 我嘅最大回應係有兩個嘅，第一就係、是。喂，如果我按因材施教啊，每個人有唔同嘅氣質嚇，你哲學叻就訓你哲學，你踢波咧訓你踢波先算，唔等於個社會 over all 完咗之後咧，會有一個整體嘅呢個需要喎。就算我真係咁樣做，即係而家就係啦。其實每一年都有三十幾個，起碼我間大學啦，不幸地有啲三十幾個人畢業啦，哲學唔見到個社會有需要咗，即係佢最後出嚟都係要做翻一啲社會似乎而家會需要嘅嘢。即係我唔見得咁容易改變到。 你咁樣諗，好似背後一個諗法就係、是、社會有啲係需要嘅。嗰啲樣嘢咧就唔係因為 你未必好多都啊，即係好具體有一樣嘢需要。咁你叻嗰樣嘢，即係某一個人啊，佢有嘅潛能未必一定係同呢個相應啊嘛。而家問題就係、是、可能我哋嗰個對社會需要嘅理解可能係唔同嘅，即係話個社會係一個好嘅社會，就要令到裏面每一個人都可以過得好。 適應到解決到一啲問題。咁而喺呢度咧，就係如果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能力，咁所以喺呢度咧，個社會就需要令到每一個有唔同嘅能力嘅人都能夠發揮到佢嘅能力啊，以一種方式。咁就冇一樣嘢叫做單一嘅需要嘅喺呢度。於是就排除咗另一啲人，哦，佢冇關係喎，佢嗰種能力，譬如哲學 咁。但係咁咪令到 甚至乎我都會覺得，即係我哋究竟有冇一種知識，就係我哋知道個社會而我哋要做啲乜，然後我哋去培訓啲學生去接洽社會。即係譬如你諗下。而家即係譬如大陸好需要呢一啲整晶片嘅人才噶嘛，即係你諗下一年前肯定係冇呢啲咁嘅需要，即係嗰種我哋對社會嗰種圖像，社會需要啲咩，咁嗰種知識係不斷變緊 嘅。我認同啊，我即係兩個 point， 但係唔等於你培訓咗嗰啲人，個社會就有個需要。第二就係、是。社會似乎唔係真係冇一個整體嘅需要咯，即係好簡單講就係、是、你訓練之後出嚟之後咧，哲學嘅人可以用哲學嘅方法嚟揾到工，或者可以令到佢可以有人肯俾一啲錢佢有生計先算咯，唔係咁容易咯。而咁時間有限啦，即係同埋我好擔心嘅一件事就係、是、最後咧，其實最終嗰啲學生都會成為咗某意義上嘅一個工具。 不過我想咁樣，所以喺呢度我覺得個教育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是、其實訓練人嗰種能力啊，所以適應個社會就係、是、要令到佢唔係，所以點解翻翻開頭就係話灌輸唔好，因為佢唔能夠善用或者靈活運用嗰啲嘢嘛。所以最重要嘅係訓練到啲人有一種靈活嘅心態同埋能力，去無論學啲咩都好，無論個社因為個社會嘅需要會變嘅。其實隨住唔同嘅環境， 但你咁講就即係你要訓練到啲人 有個能，所以包括譬如語言啊，或者你教啲所謂真係具體知識嘅時候，都係要呢種心態，令到佢有能力去活用嗰種譬如化學嘅知識。所以呢個就係薩老師勁嘅地方嘛，喺呢度。 咁冇即係我諗今日我哋起碼講咗幾個問題啦，咩為止老師？老師和學生咩關係？同埋最後究竟喺學習嘅角度嚟講，其實點先係一個好學習？成個制度應該點樣安排？ 咁講多句就係、是、薩老師金句就係話：佢要訓練嘅人係喺任何地方都生活得好好嘅人。呢個先係教育嘅最終目的。 我哋下一次再見。